华英才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徐老师，法国人， 你好。 你看现在中国人穿的像外国人，外国人穿的像中国人。嗯、 为了来你这儿坐台， 坐台，哎呦，你真有这坐台意识，大帅哥、嗯！你还别说，我觉得你要参加我们这电视这个选秀啊，嗯，绝对有戏。 对， 你说是不是？中国话要讲这么好， 你说他做选手还做评委？ 做选手啊，好男儿啊什么的。 哦，对，怎么样？有的好几个找我，我都不去。 武林高手。 对，现在我们中国喜欢挑男孩子，嗯、尤其是外国男孩。 主要我觉得超级的这些这个粉丝女性，好像小女孩多于这个小男孩吧。嗯，那些就是、 哎、你还期望很多人在这上面帮你流泪是吧？ 哎呦，这个超级粉丝啊，都是那个喊起来喊破喉咙的。但是比起粉丝，现在评委更有戏看， 是吗？ 知道广电总局了吗？叫停了某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吗？人家讲啊，就是广电总局以往发任何通告啊，你在网上看那个留言呢，都能看出有争议，有一些人有不同意见。唯有这次你去看，就说大快人心，几乎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为什么？我给你们看一段，就是某电视台现在你知道，在中国大地上有俩女的非常有，就是这个当评委的人才，一个叫柯以敏，一个叫杨二车纳姆。这俩人呢，你知道我你们笑什么？我那天看呢，我就发现他这电视台弄的，他选的是男孩子嘛，选男孩子，然后评委呢， 都是女的， 有一个男的，那男的基本上没说话都，三个女的。其实一开头啊，这个男孩子他选秀他要表现，一开头我看是这男孩子把这评委整拧巴了，到后来这评委就把这男孩子给整崩溃了。刘晓庆坐在当间，其实刘晓庆我觉得真。我都能感觉到刘晓庆很尴尬， 好年轻啊！他现在整的， 别胡说，谁说人家刘姐姐？ 刘晓庆很年轻啊！ 什么叫整的？ 不就是电视把他拍出来 拍的，真是、别扯、刘姐姐形象还是很好的、刘姐姐其实拼命命想问一些正经的问题， 好意思叫姐姐、？OK， 继续。 但是呢，这两边这俩他是个死掐的关系，说杨二车纳姆和这个柯以敏啊，据说了两个人互相不忿。就互相不屑，结果呢，上来一个男孩子来演了一出什么戏呢？就说柯老师，我想求你一件东西，是吧？送给我最爱的人。柯老师就把手上的戒指摘下来给你，然后这孩子拿着这个跪在这个杨二车纳姆面前，说杨老师，这戒指我送给你。 哎呦，这是选秀节目， 选秀就是那种海选，评委跟他对话嘛。然后后来到柯以敏就问什么下一个选手，不是就问这拿戒指的选手，就说哎，什么问题都问出来了，就是说我和杨老师和杨二啊，我们俩只有一个能做你的女朋友，你选谁？你说你让哎，我主要是设身处地想这个选手，我想要是我是选手的话，这 思想斗争啊， 思想斗争，选谁？最后那孩子 柯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原来是个唱歌的，这多次强调在国外生活多年，所以不太了解中国国情。但是这个男孩子最后还真聪明，说我选刘晓庆，然后柯以敏说不行，刘晓庆已经被排除了，就我们俩，非逼人家选。我给你看看，我说了半天，这个段子在网上流传很广，咱们看一下。 我跟杨二车纳姆之间只能选一个当你的女朋友，你选谁呀、 我选柯以敏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一点，我跟你讲。 你觉得杨老师跟我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杨老师很笨，我觉得柯以敏老师很聪明。 那你为什么要？ 我觉得刘晓庆老师很可怜。 Okay, I'm sorry、okay. 等一下，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戒指买去呢？戒指很贵的，你这样说杨老师可不会生气哦。他，你怎么会说他笨呢？你怎么会这么说话？ 你现在有没有话对柯老师说？有，那到那边去说。 柯老师，我觉得这是你是一个娱乐圈圈中人，然后戴闯呢只是一个向往跳。 我真的好委屈啊！ 我知道戴闯只是想跳进娱乐圈。 你觉得他卑鄙吗？ 我觉得我跟他是一个平台，我们同事。 说真话。 baby， 谢谢。 乱乱， 怎么 彻底乱？ 对，我就觉得其实本身，因为我们做节目也很多年吧，我觉得本身上的一些节目都是在玩。我觉得你要当真了，那就错了。那可以，这些选手我就可以理解，你做评委，你这在那玩真的，就我觉得就不太。 你们法国人都看不顺眼了。 然后那 徐老师 那个代闯那句话很精彩，就那个选手那句话， 嗯， 你们都是娱乐圈中人，我要闯。他说我要跳进娱乐圈， 我要跳进 啊。 你看他说出一句心声吧，所以他们选的人是要跳进那火坑啊，他还往里面跳。 什么我就没明白， 跳进娱乐圈 就是啊，那明着看这样你还说要跳进，真是有的人。 但是你作为观众啊，你比如很多有很多观众看了就不可容忍了，说电视上怎么出来这东西了。 这要是在香港的翡翠台的娱乐节目哈，那是最好了，这是最好达到的效果了。他们每天曾志伟他们整天，以前黄沾他们整天晚上都在做这个，大家哈哈嘻嘻笑笑，在一定特定的时段，一些特定的观众，他们儿童那时候就不看了啊，多数是师奶啊，什么喜欢看一些胡闹，他们还会把这些肥皂水啊、蛋糕啊什么抹在脸上啊。 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那本身就是像我说的，你本身去玩去了， 对啊。 而且这个，你看我前两天我在那个前两个月吧，我们在云南录节目，然后有一个节目是。几个那个是什么族我忘了，好像是彝族的小伙子，他有一个就是不是那个喝酒的一个游戏，说谁赢了喝酒。后来呢，真没想到李伟健有一个好玩的动作，说要把那大酒缸啊，特别大的，两个人都抬不动的，都到我身上，他就开玩笑一个。结果那小伙子他真干了，拿着大酒缸，啪就泼了我一身。 那你生气吗？ 我没生气，反正就是因为上次是我就是去。给节目添彩的，这是我的 就娱乐大众嘛。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些个评委他去也是想着给节目添彩啊， 给自己添彩吧， 也是给自己添彩 啊。但这现在成了一个路数，就是不是审美疲劳了吗，那咱就审丑。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事儿啊，他也有点审丑疲劳了，他有这么个大背景，就是说现在就觉得这中国电视啊，哎呦，全是这种选秀，而且就说这个，就你就没点创意嘛，就完全比如说好像最早记得超女的时候看那个海选，你知道有些东西啊是幕后的，你像咱们都知道，幕后戏当然从来都比幕前戏好看，但是问题在于呢，你偶然发现了这个东西，你第二次再复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有意要把一些过去来说应该属于幕后的东西在现场啊演出来。当然啊，这些评委半真半假很难说，哭也可能就是真的急了，但是呢，咱们这就叫攒一个局嘛。和这个局，我们就像有些节目，我们鼓励你，你哭啊，你要哭，你可千万别憋着啊。或者说是这什么时候把你七老八十断了一条腿的老奶奶拉出来，你哭，就是让她哭。或者说你们吵啊，你们打起来恨不能才好呢。你知道，但是在这种气氛下，他去了之后，而且两个人本身有嫌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而且也播出位啊，这种尖刻的这个语言那种什么的，你像甚至过去我都听见有的评委说什么我看见你都想吐，这所以现在感觉到像你徐老师，你觉得在香港这还是个 噱头？我觉得呢，这一类的节目呢，在香港在日本还是很多，就是在我们看来恶心的看不下去的低级趣味的节目还是很多，但是它不是叫停的，他是被观众的趣味所约束的，他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人觉得这样过分了，人家就不看了。你明白，他这个节目就会慢慢的改，他不受欢迎了。 我明白， 就是说你靠一个东西叫停哈，虽然你现在说大家都赞成啊，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注意，凡越叫停的东西，它将来越会火。 它会从别的角度会蔓延下去。 你不检查一下现在这么泛滥的这种娱乐庸俗化是怎么来的？ 这是标和本的问题。 对， 你 是商业面向商业的电视，又跟官方的控制这个尴尬的关系衍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娱乐化的。 我和您有点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说把心态你换一种心态，其实并不是说 换一种心态，是 就是 节目制作人换个心态，还是观众换个心态？ 我就说观众，有时候有的观众，现在中国国内我觉得 过于追求档次，追求层次，追求这些，我觉得我从小没有听过，在我身边有那么多的人在说这个。我 但是实际上啊，你他是个这个问题， 嗯， 就现在想起来，就原来那个崔永元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它是应该有不同的。你比方说你公共电视台一般来说可能承担的是教育职能比较多，传播一下各党派的政策呀，这是就干所谓的干正经事儿。 嗯， 但是商业电视台你无可争议， 市场主导， 市场主导，你卖得好还应该夸你，对吧？而且但是你知道吗，它是所有的乱，你比如这个电视台说起来都是党和国家的呀，那按说是公共电视台， 嗯， 可是呢您也播广告啊，你晚上还播壮阳药的广告呢，可是你新闻联播的时段你在宣扬八荣八耻呢，对吧？同样的那个时段到了另一个时段就开始说，哎呀柯老师，我想柯老师当女朋友，因为柯老师年轻一点，他是大杂烩都在。 你知道为什么吧，就是因为上面对传媒哈，只管脑子不管肚子，就是说只管你的想法，你的指导， 嗯， 但是你的市场运作要靠你自己去，因此你现在中国各地的党报哈都已经想出一套方法了。 嗯， 你现在看每个地方的党报，它都变得很少版面。 嗯， 但是它另外办一个报纸，销得很好。它是同一栋大楼。 嗯， 对。 它一个管脑子，讲原则；另外一个管肚子。而电视呢，分不开，它只能在时段上分，所以它下午7点交给你中央联播了。一下来的他就管肚子了，你看他拿广告了， 所以现在 而你观众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这是万象归一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就要说呀，按说什么样的节目都有，一个是朱莉安刚才说的，其实有些人看起来特别烂的节目也是一个门类，你也可以做得很精，但是问题在于啊，好像在我们理解，比如说在西方国家，在欧美国家，包括在香港，它是分级的，就跟电影分级制度，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通过不同的渠道给不同的人群，它有这，你比如说我在我这次去悉尼啊，我还头一看着好像有一个叫什么 Jerry Springer 是 我不知道一个节目，好家伙，我跟你说，卷儿 是美国的节目是吧？ 我闹不清，反正在澳洲我酒店电视上我看， 嗯， 因为我听不懂嘛，听不懂，我看这节目可太刺激了，这节目干什么呢？就全是那个消音的，就 哦，知道， 就这个主持人是一老头，穿着个礼服，主持人不表态，就拿着话筒，咔，你说说，他好像是在玩个什么游戏啊？任何一个人站起来，指着那边的女的。那女的呢就把上身衣服脱了，哗一下这打马赛克，哗一下脱了，然后有的女的可能 那成人节目了变成 有的女的可能很生气，发发这阵骂，然后那个一站起来，我他脱那边那个哗就有这么脱。 其实啊，我们要想一个，我觉得把心态放平一点，电视媒体它没有太多的职责，我们要分开，国家电视有国家电视的职责，但是商业电视有商业电视的职责。商业电视的话，它要的就是让人喜欢，让人愿意看。那么让人愿意看在于什么呢？我们就说一句难听一点的，就是任何一个最有修养的，也最有这个知识的一个人，他可能在大街上看着人在那儿打架，在那儿这个谁都要打死，他也在那儿看。那么这在于什么？他想看，他在那儿他就要看， 他有欲望需要发现， 有欲望在那儿。 关键还是什么呢？关键还是说我们是只有一种电视台。就这种电视台是属于每个省的政府的领导的这么一个电视台。严格来讲，媒体电视哈是社会的反应，因此社会上有什么，在西方世界的情况下，电视里就有什么。因此严格一说，假如你在美国你装一个这100-200个频道的那个电视以后啊，你可以在电视里去教堂，你可以在电视里去百货公司，可以在电视里进大学，也可以在电视里去厕所，也可以在电视里去赌场， 对， 甚至去打架。 对， 那因此呢，但是它是分开的， 分开的， 它大的主流的电视呢，它厕所就不开放了。 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电视，中国的电视它有时候就是像您说的只有一种电视台，这一种电视台 所以它万能的功能 现在已经有发展到不伦不类的程度。因为我老做节目，各种各样节目我也做，所以我太有体会了。比如说啊， 跳进娱乐圈， 就是我对早就跳进了，然后那个就很典型，好多电视台假如咱们三个人现在这个节目，很多时候比如说要在很多其他台做啊，有很多就会告诉你，就不像我们这样随便怎么谈都行，然后就是稍微假如可能最后需要补一点什么，导演就会说我们在您再谈一个什么，但基本上我们还比较顺的，他们就不会有好多，就比如说编导从跟您联系会，比如说跟您聊徐老师啊，您有什么看法，完了之后也了解了朱莉安啊，然后呢每个人的观点是什么，然后编导再告诉你您跟朱莉安一定要不同意，有一个正反方啊，一定要不一样，然后告诉您，那么这样在您说的所有观点他记下来了啊，那您要说这个，然后朱莉安你要说这个，两个人要掐起来，然后你要是没说的话停，就正做的说的最精彩的时候他叫停，他说你这个没说， 说的很好，再来一遍。 对， 刚才那遍很好，再来一遍， 都是这样。然后你说的最精彩的时候停，你刚才那个你原来说的很好，你怎么没说呢？今天或者说都是这样，然后呢？ 全是假的， 全是 就是 不能这么说， 不是说全是假的，但是问题是他最精彩，他有时候因为他故意关注，比如说他给一个就是整个体制就是这样。我一个本子，我跟徐老师聊完了，我跟朱莉安聊完了，好，窦老师也看了，我们把这个本子呢，我做完之后，编导做完了给领导看，领导好，领导这个好，领导批了。 杨二那个有没有看过？没看过是吧？ 领导批了， 那就是本子以外的是吧？ 然后领导批了之后，好的，做节目的时候，这个编导就怕，哎呦，领导批过这个本子，如果说我本子上写的嘉宾要说这个，哎呦，这个我节目没说，那不行，这领导肯定要问我。然后就 朱莉安，你说的是另一个敏感问题， 不是不是， 对， 但是就是说， 是 这是一个我要从更接近那个节目的话，比如说在做一些更轻松的生活类节目，假如说美国的一个栏目组，它是一个纯商业电视台，那么它随时有这个摄像机，我们只要在哪儿，它要拍一些生活的东西，它随时拍， 它就要你这个即兴的这种， 但是中国国内不是。他其实已经有很多我生活当中特别精彩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说开始的时候他一直没拍最精彩的东西，很自然发生他没拍下来， 刚才拍下来了，刚才那是自然发生。 然后呢他当那个他觉得哎呦刚刚那个太精彩，你这个这样你再给我演一遍，那不可能了。 我跟你说，他说的是一种，你说的是另一种，就是刚才的那种。 我说的 刚才的那种呢，说是自然的，实际上是刻意的， 背后你知道吗？ 是刻意的做出一种好像是真人秀的自然的一种效果。你说这个东西，所以 叫怪不得叫人看得不舒服，就这个道理。 就是不堪这个词儿来形容。 他就是我觉得这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朱莉安，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记得有个美国朋友就跟我说过。说你们中国的这个电视台啊，这个重复投资太严重了。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我们美国啊，是 NBC ABC 它是几大电视网，对吧？你们中国一个省有一个电视台，一个县有一个电视台，你知道一个摄像机就要几十万呢？ 这是官本位造成的。 对啊，你为什么这么多就是造成这么多的小村，现在有钱的乡也有电视台？ 我很少看节目的 Arizona电视台， 你看 Texas 电视台在全世界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中国有一些客观原因确实是比较麻烦。就我一个朋友，原来一个法国朋友，他想在中国就是办这么一家做后期制作的一家公司。但实际上你去想，由于中国纯商业电视台太少了，所以这些就是国家电视台或者省电视台或者怎么，他不可能感兴趣。你说他在做节目的时候，他要考虑到多少啊？我们又要让这个考虑到我们的教育性，我们要考虑到领导给的方针，我们要考虑到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是纯考虑挣钱。所以呢，他在编后期编的时候是最关键，他不可能交给另外一家就是做商业节目的公司。但是在我们那儿几乎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几乎我们那儿全是交给公司来做后期。 而且你知道中国电视台现在多牛吗？我这次就我是孤陋寡闻，我这次也老说去澳洲，我这次去悉尼，我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想到，因为现在都上卫星了，所以有一个当地的华人跟我讲， 说不是说现在海外的人只能看到中央四台和你凤凰卫视，嗯，你哪个省你上了卫星的我们都看得到， 哦，都能看到。 但是你说非常奇怪，我你看我听到我听到他这么说啊，我的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我说哎呀真丢人。那但是人家 晚上那么多壮阳广告也 对，我就想到这个了。 人家以为东亚病夫啊， 你还别说，人家悉尼华人还挺宽容，说那不丢人，我们觉得挺好玩的。 大笑，那是一种情节。 而且你知道，朱莉安，现在你们老外最吃香了。嗯，半夜里那个广告，动不动找一外国人戴眼镜，国际性学会会长。 你没，他们没找你去做。 有，我拍过，拍过。 啊，你都拍过， 拍过。 给我们讲点是什么路？ 没有，就很简单。 荷尔蒙的问题。 我想刚来北京的时候就三年前。嗯。然后找了我拍一个，是一个什么广告来的，一个什么产品 壮阳 忘了，我不是壮阳。 嗯。忘了。 我倒愿意拍壮阳广告，他可以送我一点货。 你还用那个？ 我不用，不用。可以声明，当时是我让我拍一个演一个博士，嗯，是一个德国还是一个德国的博士 啊？让法国人演德国博士。 然后最好玩的在哪儿？让我那个好像让我在那儿啊说这个啊说点这个带口音的这个普通话。啊。后来呢，他又隔了一段时间又发现哪一句有点问题，而他想改，结果又叫我去拍，然后去。这个配音给自己配音啊，然后我用外国口音给自己配音。 你试试，我听就是明明中国话说这么好，你配音怎么配？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说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他这。 哎呦，我发现他是会双语了，你现在。 对，双语。 半夜看的就是这些玩意。 但我刚才想突出的是，我就是。最主要的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国内就是其实这些节目它之所以低俗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它没有一种纯商业的操作模式。其实内容不重要，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我觉得最有修养的人他也喜欢在生活当中他恶搞，而且有时候恶搞的比一般人还要欢。 没错。 所以 恶搞没搞好。 没搞好，他就是我说的这些，他有一些就是。其实你要真办好的话，他应该有人跟着。 所以我说有好人有坏人，还有一种人叫烂人，他也不是坏，就是烂，就是你没你就是你做个不那个方面的东西，你也有精品，也有粗品的。 对，其实 你做的那么差， 我们的电视一直是好人跟坏人打，所以现在就只剩下烂人。 而且对，而且其实。